学，我们今天的前半段时间先把这些的抽象的原则来做一个结束。那么前天呢讲到了第一个最重要的当事人主义跟职权主义的对立，很快复习一下这个名词呢，强调的重点是啊，到底呢整部民事诉讼法呢基本的立法架构是以谁来当做老大啊？如果是以当事人作为程序的主体，主导程序的进行的话，那么呢当事人是老大，程序主导者的地位，这种立法力我们称为呢当事人主义。下位阶又分成辩论主义跟处分权主义，相反的与其对立的一个名词呢叫做职权主义。职权主义的定义刚好反过来，诉讼程序进行的主导者主导地位呢是在法院法官的身上，由法院的法官加以主导的一个立法制度呢，我们学理上称为职权主义。所以这两个专有名词的概念呢很快跟同学复习一下。那么结论呢，我们前天也提到过，我国诉讼法呢兼采二者啦，以当事人主义为原则，例外的情况之下兼采所谓的职权主义。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礼拜二把当事人主义的两大衍生的小观念，一个叫处分权主义跟辩论主义的内容看完之后呢，那同学简单的先翻一下84页以下第四点。那么礼拜二呢在结束前呢留下这个小尾巴，第四点呢提到辩论主义的缺陷跟补救措施，这是晚季呢民诉研讨会呢学者比较在研究的一个话题。那这个话题今天只是稍微点一下，因为细部的内容呢会留到后面的章节再谈。那么简单而言啦，第四个标题呢强调的重点就是啊，最近的学者呢在反省思考一件事。反省思考什么东西呢？我们在反省说呢，这个呢我国诉讼的架构啊适用辩论主义呢数十年的前提之下，到底呢辩论主义这样的一个立法精神好或者是不好，已经越来越多人提出质疑。为什么有这个质疑呢？如同我们礼拜二提到过的，辩论主义呢它的基本架构呢基本前提它是建立在所谓双方当事人武器平等原则考量之下所假设出来的一个理想制度。换句话来讲，你要期待双方当事人都能充分的攻击防御，提出对自己有利的事实证据，你要期待这样的结果产生，前提一定是双方当事人都有充足的知识能力或者专业能力，他才能够掌握案件的重点呢，充分的提出攻防方法，对自己有利的事实证据。但这个假设前提呢，因为我国民事诉讼不采律师强制代理主义，所以这样的假设前提往往在一二审事实审的时候呢事实上刚好是相反的。因为当事人如果没有请律师的前提下本人亲自诉讼，难以期待他呢对法律的专业素养有所了解，所以他可能没有那个充分的能力呢为自己的利益呢做充分的攻击防御。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保护当事人权益的目的，恐怕还有待斟酌。所以晚季的期刊论文呢，越来越多人在检讨说，这个诉讼流程啊，事实证据资料的提出，是不是一定要把主导权呢放在当事人身上，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变通的方法，让法院也可以适度的呢调查事实证据呢来做辅助当事人的动作。所以呢我们书上的84页到85页就提到了辩论主义有如上的缺陷，因此在89年后的几次修法呢，我们尽量导向一些所谓外部制度的一个引进呢，希望借由这些外部的制度啊来补救呢传统辩论主义可能产生的缺陷。但是主要三个辅助的措施，第一个叫阐明权，阐明的制度199条，第二个是真实跟完全陈述的义务，第三个就是呢证据章节有一个288条，89年修正的例外情况之下赋予法院职权调查证据。那你今天先简单来看一下这三个标题，知道说这三个条文三个制度是为了缓和补救辩论主义可能产生的弊端，所以在若干的情况之下呢强化法院的职权，把事实跟证据提出的责任呢适度的减轻，然后则由法院呢来加以主导。那有这样的一个配套补救措施，这是呢一开始呢在这个总论的部分同学先简单了解一下晚近学界呢有这样的一个反省声浪的一个提出。好，那么先点到这边为止，剩下来细部个别条的内容呢我们后续的单元再一一的来介绍。那么首先呢先请各位往后翻，看到94页， 应该是93页最下面开始第二个大标题职权主义啦。我们现在就先来谈说呢，我国例外兼采职权主义，90%以上的一个立法呢，都是以当事人主义为原则，但是有10%少数的一个规范呢，是以所谓职权主义为辅助。那么职权主义呢，从这个呢，顾名思义呢，就是呢，法院来加以主导啦。某些特定的情况之下，条文是规定说呢，法官是老大，法院可以加以主导程序的进行。哪些特殊的情形呢？来这里就有一些专有名词呢，同学又要花脑筋记一下。你看一下我们书本94页以下，大部分补习班的奖励编排的方式都是采留日派学者的那一套。我们这个书呢也不例外，94页以下呢，你往后翻，一直翻到98页，全部都是以骆永嘉老师的文章呢跟书籍呢为基本的骨干。那为什么先跟同学谈这个呢？因为呢，这个名词解释啊，讨厌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是买实务界老师的教科书的话，实务界没有分那么细，也就是他们不存在三分法的概念。你现在看到所谓三分法，又冒出三个奇怪的名词，什么职权调查、职权探知、职权进行，会有这些奇奇怪怪的小观念出现，完全是采纯学理的见解，而且是以留日派学者为主导的见解。那如果你自己去图书馆翻一下呢，老一辈实务界老师的书的话，实务家出身的学者呢，直接告诉你，职权主义等于职权进行主义。他们把这两个名词画上等号。简单来说，老一辈的实务界呢，并不存在职权调查、职权探知这两个抽象的名词，会有这些名词的细分，纯粹是晚近呢留日派学者呢引进的一些外国法的理论。那于是呢，我们就要简单跟同学介绍这个理论呢到底在讲什么。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法律概念，讲白点，又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加重你考试的负担。那这个呢还会考，典型的就是96页，83年律师高考考过，不止国家考试会考，连法研所的题目也会考。然后呢，非讲不可的原因是呢，现在你看一下学者写的文章，他们在写一些呢专业的法学文献的时候呢，你在台湾法学杂志或者越南法学教室都会看到，老师们写文章都喜欢用专有名词，他假设你都已经懂了，所以文章会直接写说，本件事实依照职权调查主义的精神怎么样怎么样，依照职权探知主义的精神又怎么样又怎么样，所以你那个名词要先搞懂了，你自己将来看法学期刊论文才看得懂。好，那么呢，对照94页，回到黑板上，什么叫做呢？职权主义三分法的概念。同学一个字都不用抄，因为文字的部分书上写得很详细，课堂上听懂就好，因为它有一点抽象，但是不难，只要你脑袋那个结转过来的话，你就知道这些奇怪的名词到底强调的重点在哪里呢。来，首先登场的看前面两个留日派的学者呢，在概念法学的领域呢分得很细。他说啊，职权主义呢，充其量就是法院来主导，法院来当老大，这叫职权主义。好，当你是法院主导、法官当老大的前提之下，他能够的耍老大的事项到底是哪些啊？帮我们细分。第一个叫职权调查主义。来，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呢？同学可以看书本的94页。当事人所谓主张的事项，法院可依职权自行调查者，即称法院对该事项采职权调查主义。念完了，来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我们请同学呢仔细听，很简单，那个结你转过来就知道这个理论的特色了。留日派的学者为什么这样分呢？来，这个分类的前提就是我们把一个观念做精细切割。哪一个观念呢？前天我们提到过，所谓的事实跟证据。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印象，前天我们讲说呢，事实证据合称为诉讼资料。那我一般朗朗上口呢，念的都很顺哦。什么呢？你要提出对你有利的事实证据，提出对你有利的事证等等。一般人嘴巴上面挂着念都念得很顺，事实证据、事实证据或相关的事证，浓缩成事证两个字。那么事实证据呢，念得很顺的前提下，可是留日派的学者说， 理论上来讲，这是不同层次的概念。什么意思啊？事实跟证据是绝对在逻辑上可以切割的两个名词，两个观念，不只可以切割，而且永远具有逻辑上的先后顺位关系。什么意思呢？理论上来讲，在诉讼资料的提出过程里面，一定是先由某一个事实提出，然后为了印证该事实的真伪，所以你接着第二个步骤会提出证据。所以证据这个名词的定义叫什么呢？认定待证事实真伪所需的资料叫做证据吗？所以逻辑上来讲，这个讲法很合理的，因为我们虽然经常把事实证据、事实证据挂在嘴巴念，可是学者就说呢，你要把它精细切割，事实是一个层次的观念，证据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观念，而且精确来讲呢，两个名词间有逻辑上的先后顺序关系，证据呢一定永远摆在事实之后，因为证据的定义就是认定该事实真伪所需的资料叫做证据。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譬如说呢，返还借款的诉讼里面，原告甲一定主张一个有利的事实，这个有利的事实叫借款已交付。因为借贷是要物契约，一定要以呢贷与物的交付作为契约的成立要件，所以当他在诉讼上主张我已经把100万交给你了，他所主张的借款已交付这件事，法律的评价叫他提出一个事实，提出一个有利于自己的事实吗？什么事实啊？就是借款已交付的事实，这个层次上来讲叫事实。好，紧接着第二个层次，为了认定这个事实的真伪，你要提出证据来加以说明。好了，那请问你如何证明借款已交付的事实呢？原告就提出汇款单呢呈报给法院，提出汇款单这件事就叫提出证据。所以在逻辑上来讲，事实证据是可以切割成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学观念。好，讲到这边呢，告一段落。同学问，好了，这个我听得懂了，切这么细干嘛呢？无聊的理论就在这边，事实跟证据都是属于辩论主义的事项，因为在辩论主义的理论前提下，我们基本的定义就是呢，事实证据的主导者在当事人身上，所以当事人要主动提出事实证据，当事人所没有提出的事实证据，原则上法院不能职权探知，也不能够呢采为判决的一个基础。这是礼拜二才刚朗朗上口的辩论主义的基本观念。好，不过在这个前提下，有人派学者怎么讲？他说呢，特殊例外的情况下，有些事实跟有些证据不需要由当事人主导，也就是当事人呢不用提出，法院就能够职权呢去介入搜集的。那我们就说呢，例外的改采职权调查或职权探知主义。因此黑板上告诉你，这两个名词就是构成辩论主义的例外，这两个名词是相对于辩论主义呢所创设出来的例外，但是他们例外的类型不同。职权调查主义呢，我们概念法学上的定义就是有一个事实，如果可以不待法院，不待当事人主张，法院就能职权介入呢去探查这个事实是否存在的话，那我们就说针对该事实，法院例外的改采职权调查主义。所以说穿了，这个名词呢，职权调查主义指的就是专门针对事实呢构成辩论主义的例外，也就是某一个事实如果可以无待当事人提出，法院也能职权去调查的话，那我们就说呢，排除辩论主义，例外的改采职权调查主义。同样的逻辑，职权探知主义这个名词在处理什么呢？它相对应的就是第二个阶段证据资料的问题。如果某一个案件的某一个证据资料，法院可以不待当事人提出，自己跳下去职权搜集，采为判决的基础的话，那我们就说 针对某一个证据资料，法院排除辩论主义，例外的改采职权探知主义。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真的是很无聊的概念法学，很精细的一个切割，硬是把辩论主义里面所谓诉讼资料的观念呢，切割成事实证据，然后呢，跟他们相对应，各创设一个抽象的名词，叫职权调查主义跟职权探知主义。好，创设完之后呢，同学，你真正要头大的地方呢，还没有到来哦，你看一下94页。这一个考点呢很无聊，也是传统实务界批评的理由在哪里呢？各位你看一下，事实跟证据其实严格来讲是一体的两面，虽然逻辑上可以分成数位切割，但在实务的运作上往往难以呢做精密的切割。可是留日派的学者说，我不管，我现在理论怎么讲呢？他们的理论就是啊，来请问你，哪些的事实叫做例外的排除辩论主义，而是法院主动可以职权调查呢？那你看一下94页常见的类型程序合法要件的一个事项。那么呢，所有的教书都告诉你，程序合法要件法院可以职权调查吗？所以呢，就算双方当事人都没有抗辩当事人不适格，但是针对当事人是否适格这个事实，法院可以职权调查。同样的道理也是，当事人都没有抗辩诉讼能力欠缺，但诉讼能力有无这件事这个事实呢，法院也可以职权调查。所以呢，能够构成例外的事实呢，最典型的就是各种程序合法要件的事实，法院都可以职权调查，不必当事人的主张跟提出。所以呢，针对程序合法要件的事实呢，例外的改采职权调查主义。好啦，那问题往下看，例外改采职权调查主义之后，是不是也跟着采职权探知主义呢？来，什么意思呢？留日派学者理论的重点是考试的核心，就在这边。他问你啦，构成职权调查主义的事实，是否一概有职权探知主义的适用？换句话来讲，法官能够自己跳下去职权调查的事实，那他在调查这个事实过程中所需要的证据资料，法官能不能也主动跳下去收集呢？那么从逻辑上来讲，依照一般人民的法律情感应该是可以的。什么意思呢？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能够职权调查的事实，就应该也能够让法院职权收集证据才对。你这样定义呢，跟一般人民的法律逻辑情感比较吻合。可是偏偏学界不是这样讲，考试就考这个乱无聊要你背下来的理论。什么理论呢？来，同学看到94页，职权探知主义的定义，这我们刚刚讲过了，认定事实所需的证据，法院得不代当事人主张提出而自行收集，则称为对于该证据法院例外的采职权探知主义。好，阿拉伯数字第二点，请你打个星号。现在你会问，好了，哪些证据法院可以职权跳下去收集呢？日本法上面创设一个很抽象的理论，什么理论呢？看第一句话，以公益色彩是否浓厚作为该事项法院可否例外采行职权探知主义的一个标准。所以呢，你看一下，例如刮胡一，评价公益色彩比较高的，才能够在证据收集的部分采职权探知，譬如审判权的有无、专属管辖有无、诉讼能力有无等等。相反的，刮胡二，有些程序合法要件的事实，我们评价上认为公益色彩不高，此时呢，回归辩论主义，不能够由法院采职权探知。例如说，任意管辖的有无、确立的有无，还有同学注记一下当事人适格的有无等等。好，那么呢，念完之后呢，各位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这个理论最怪也最有特色的地方在这边。他怎么说呢？并非所有职权调查事实法院都可以职权探知，能不能职权探知还要取决于该事实是否公益色彩浓厚。如果某一个事实被我们评价公益色彩浓厚的话， 证据搜集阶段，法院才可以职权为之。相反的，某一个事实如果被定性成为公益色彩不怎么浓厚的话，那么在证据调查的层次居然还是得回归辩论主义，要由当事人主动提供证据资料，法院反而还不能够职权跳下去搜集证据，形成了所谓职权调查的事项未必等同于可以适用职权探知的规定，形成这样吊诡的一个法理。好，不仅如此，所有人的疑问也是传统实务界的疑问呢，他们就说，你看94页这个理论，你把日本人那一套的法学理论抄过来，可是抄的呢很粗糙，因为你根本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什么意思啊？你说公益色彩浓厚，大家都是程序合法要件的事项，为什么审判权这个事项叫公益色彩浓厚啊，当事人事格反而叫公益色彩不高呢？性质上同属于程序合法要件的事实，你如何去精细的定位说哪些叫公益色彩浓厚，哪些叫公益色彩不浓厚？这个法理上完全找不到一个明确的标准跟具体化的一个判断依据，这恐怕会沦为呢学说上个人的理论的一个阐释，但是你欠缺一套统一明确的标准，确实是如此啊。当大家都是程序合法要件的时候，你写说呢确立的有无，当事人事格的有无呢，公益色彩不怎么浓厚，那我们都有共同疑问，哎，为什么这个叫不怎么浓厚？那你却说审判权专属管辖，公益色彩比较浓厚，也奇怪，为什么审判权专属管辖跟诉讼能力这一些程序合法要件就变成公益色彩比较高呢？那么遍寻相关的文献资料都没有人跟你交代理由，反正呢大家都是把日本法那套结论抄过来，郭老师引进台湾之后，其他学者跟着沿用跟着抄，变成约定俗成这样的一个结果。但这个结果说真的，法理上真的欠缺一个明确的标准。好，那不管怎样，假设你承认这一套由日派学者的理论的话，那么就会形成我们黑板上所讲的能够职权调查的事实未必呢在证据收集的阶段法院可以职权加以收集，形成这样所谓逻辑上不太协调的一个情形。好，那听完之后怎么用呢？马上请同学现学现卖，来你看一下96页83年律师高考这个考题，这题目呢很奸诈，完全考你呢刚刚讲的纯法学理论。同学如果事先没有念过的话，你法条翻100遍也翻不到要写什么答案了。来，你看这个题目，甲列乙为被告，向新竹地院起诉，要求呢被告呢返还这个 A 屋呢给这个原告。陈述是说啊，被告乙呢向甲承租 A 屋，租期届满拒不返还，所以基于租赁物返还请求权起诉。各位，你把他诉讼标的圈起来，本件诉讼原告已经特定是租赁物返还请求，所以这个案子是标准的非专属管辖事件。回到第一堂课我们讲的第10条第一项专属管辖定义吧，你的诉讼标的一定是要物权的法律关系才是专属管辖啊，这个题目名字告诉你诉讼标的是债权的请求权，所以本件诉讼是一个非专属管辖事件。好，说明判断标准法理依据，回答下列问题，同学看第一小题就好了。受诉法院可否依照职权调查其有无管辖权，并搜集相关的事实证据？第一个问号其实夹杂两个争点，哪两个争点呢？能不能职权搜集事实跟证据？你要切开来写，事实跟证据是两个不同层次。所以你看我们文字的解答怎么讲呢？这一个呢，任意管辖非专属管辖事件，针对管辖权的有无呢，性质上叫做程序合法要件没错，但是是一个公益色彩不高的程序合法要件。所以解答上面呢变成什么呢？有无管辖权这个事实法院可以职权调查，排除辩论主义，所以即便当事人都没有抗辩无管辖权，法院仍得依职权审酌有没有管辖权这件事。可是第二个层次，当你 你要审酌这个事实所需要的证据资料的时候，居然法官不能自己跳下去职权搜集相关的证据，证据资料提供还是得回归辩论主义，由当事人主动提出相关的证据资料，法院才能作为审酌有无管辖权的一个呢证据基础。所以就形成一个逻辑上很吊诡的情形，你就这个案例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一套概念法学游戏规则的特色，真的就形成了事实跟证据分离的现象，变成说能够职权调查的事实未必能够职权搜集相关的证据，逻辑上确实怪怪的，有一点呢不合乎人民的通常情感，但是目前理论的架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学说存在，请同学呢稍微的注意一下。好，那么以上就把职权主义里面呢前面两个衍生的小概念职权调查职权探知呢先跟同学介绍到这边，紧接着第三个名词就很简单了，叫职权进行主义。这个今年一试的选择题有考过，什么叫职权进行主义呢？这个学说实务就完全没有争议了。来看一下97页它的定义，诉讼程序之进行与开展是由法院例外的加以主导，这样的一个例外情形就称为职权进行主义。来，什么意思啊？各位呢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加以涵盖，凡是所有的跟诉讼指挥有关的事项，我国的诉讼法都例外的改采职权主义，由法官主导而不是由当事人主导，很合理啦。怎么说呢？何谓诉讼指挥事项啊？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跟实体胜败的审酌无关，单纯是一些程序进行的技术事项啊，程序进行的这些技术事项，你的主导权当然是要在法官身上，不可能在当事人身上。为什么呢？你看一下书上，什么叫诉讼指挥事项，什么叫程序技术事项啊？看书本的文字，各位就豁然开朗了。譬如说什么呢？期日的指定，下次开庭到底定10月8号还是10月28号？这种开庭期日的指定，想也知道一定是法官主导，法官定庭期，定哪一天算哪一天，绝对不是由你当事人来主导。再来第二个呢，譬如说各种辩论的方式，到底你们开庭的时候是大家能隔离分别辩论，还是全部叫进来一起合并辩论，还是要限制某一个范围加以辩论，这个呢开庭时辩论的类型方式呢也是属于呢诉讼指挥权的一种维持法庭秩序跟所谓案件进行必要的一个行为，这也跟实体胜败认定的审酌无关。那凡是这种呢指挥诉讼相关的事项，程序技术相关的事项，主导权全部在法官身上，那么这一些例外的情形呢就称为所谓的职权进行主义。那以上就是呢我国法上面例外兼采职权主义的三个主要的衍生概念，把这三个名词呢详细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么第一个呢基本的立法精神，当事人主义跟职权主义对立的观念，我们就全部为同学介绍到这边。那还留下一个小尾巴，这是课堂上不会讲，要请你回去自己看的，在你书上86页以下。来，86页这个专题，请各位打个星号，请你回去自己看，但不是呢今天回家看，而是你把整部上下册念完再去看，因为这一个专题是帮你整理邱连公老师历年来的文章。88、89、92年3次民事诉讼法大修正，邱老师都有跟你写文章整理介绍新法修正的特色。那么呢除了帮你整理之外，邱老师的文章还有个好处啊，他直接帮你整理说这3个年度所修正的条文，哪些条文是跟处分权主义或辩论主义有关的，等于说邱老师帮同学整理说哪些新修正的条文是跟处分权主义跟辩论主义有关的，你只要对照一下呢就很清楚了。不过这个单元要等你呢全部民事诉讼法念完之后回过头看比较有感觉，不然你现在诉讼法都还念不到1/3，你要去看它的 里面那些具体的说明的话，有些涉及到后面其他的诉讼制度，你还没学过，可能不太能够了解邱老师如何阐述相关的一个制度。所以呢，这个专题呢，我们请同学整部民诉法都念完之后，回过头再自己参酌一下，你就知道哦，原来历年来这几次的修法，哪些条文的修正是跟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有关的。我们详细的帮各位整理在86以下这个专题。好，那么整个呢，第一个小单元关于当事人主义跟职权主义的对立，我们就为同学介绍到这边。紧接着后面就很简单，很快的速度来看一下，来翻到101页以下。来，101页第二个大标题叫两造神理主义。那么在101页之前，99页还有第二个专题啦，民事诉讼法75次研讨会。这个专题也请同学打个星号，但今天暂时讲不到，因为它也会留到我们讲到第一章序论，讲完诉讼法理、非诉讼法理交错的理论之后，回头才会看这个专题。所以这个专题各位也暂时把它落下，那个是第一章序论，讲完邱连公老师那一套所谓诉讼法理、非诉讼法理交错运用的理论之后，才会回头带同学看99页这个专题。所以今天你暂时不用管它。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101页，我国立法者的第二个立法原则叫做两造神理主义。这个不用多讲，看标题就知道什么叫两造神理啊，这是理所当然的。诉讼一定要存在对立的当事人，一定是有一个原告有被告，有原告有被告互相存在对立当事人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民事诉讼，这是理所当然的情形。所以呢，我们的民事诉讼第二个立法精神就是所谓的两造神理主义。再你往后翻102页，第三个标题叫做直接神理主义。那什么叫做直接神理主义呢？看一下定义就知道，写判决书的法官一定是要实际参与诉讼审理的法官，这个叫直接审理主义。立法理由非常简单，书上呢你不用看自己也推得出来。为什么要采直接审理啊？因为只有亲自审理案件的法官才容易形成新证，对案情也才最清楚，因为整个案件从头到尾是你实际在跑的，实际在参与审理的，由你直接参与审理的案件才能够写出呢合适的一个判决书。所以我国法上面呢，诉讼立法的第三个原则当然采直接审理主义。因此法官如果有更动的话，那么实务上都要做更新审理的程序，都必须由新的法官重新开庭呢，来接触当事人之后呢，接触卷证资料之后，才方便形成新证，这叫做直接审理主义。好，这个名词观念看完之后，接着你再翻到105页，第四个原则呢叫做言辞审理主义。这个也很简单了，什么叫言辞审理主义呢？法条的规定呢是规定在221条，也就是说啊，民事案件在事实审的时候，一二审的时候呢，一定要行言辞辩论程序，不可以只采取书面审理，这是我国民事程序一二审的事实审的共同的一个基本立法原则。至少要开一次的言辞辩论庭，至少要让当事人或代理人呢有到庭呢用嘴巴陈述意见的机会，不可以全部都不开庭，然后用书状来加以呈报。那这样的立法主义我们就称为言辞审理主义。那么言辞审理主义的精神呢，跟刚刚的直接审理主义很像，都是希望透过法官直接接触两造当事人，从他的一个呢应对进退还有应答的内容呢，来形成自己的一个新政。那么这就是我国为什么才所谓言辞审理主义的一个理由。好了，不过呢，言辞审理主义有一个小考点，在各位书上的107页，86年律师高考邱老师考过。来，什么样的考点呢？我国虽然采言辞审理主义为原则，但是你看学者的文章会告诉你说，89年民事诉讼法修正后，我国关于言辞审理主义的规定有适度的加以放宽。好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各位，你要看得懂这些文章的内容，你先简单了解旧法时代的背景。89年为分水岭啊，在89年之前，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叫严格的言辞神秘主义。什么叫做严格的言辞神秘主义呢？就是所有案件的关系人，除了刑事当事人、原告、被告之外，其他的案件的这个关系人，譬如说什么呢？证人啦、鉴定人啦、参加人等等，反正吼，只要是原告、被告、刑事当事人以外的，我们就称为呢跟本案相关的关系人。那以前旧法时代严格到什么程度？除了当事人外，所有诉讼的关系人都要严格的践行言辞神秘主义。换句话来讲，变成什么呢？证人作证一定要亲自人给我到法庭的嘴巴给我陈述，鉴定人你也不能只出一份报告，报告的内容呢，我也要强迫你呢来法庭呢念给我们听，发表你的专业意见，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询问。参加人也是呢，你要去撞参加呢，你最好呢乖乖的人都来开庭，不要每次都只有撞子来，人没有来后。所以呢，旧法时代所有的诉讼关系人严格践行言辞神秘主义的结果，必然产生一个致命的缺点，这个缺点叫严当诉讼。各位都晓得，台湾人呢，我国的国情跟外国不一样，外国的法治教育认为呢，作证是人民的一个义务，也是人民的光荣啊。所以请你作证人呢，他们敢出来讲，而且畅所欲言的讲啊。台湾人很怕死哦，我们都有这种各扫门前雪的心态，你们家车祸撞死了，你们家的事情哦，不要把我拖下水，为什么硬要拖我出来作证？所以实务的运作上变成，如果你强迫这些呢其他的诉讼关系人都要实际到庭用言辞陈述的话，往往那个证人三催四请请不到，不愿意来，不来还要呢去拘提他，叫警察把他抓过来啊。各位想也知道，强制拘提过来的证人呢脸色一定都很臭哦，来法庭呢他通常都讲不知道、不清楚、忘记了哦。这是各位呢将来从事实务工作，你会发现证人最常讲的就是不知道、不清楚、忘记了哦。那么呢强迫把他拘提过来，讲了一堆废话，有讲跟没讲一样，浪费大家的一个时间。那既然如此的话，为了促进诉讼的经济，避免诉讼的延宕，所以在邱老师的主导之下，89年修法的特色就是呢，放宽了所谓其余诉讼关系人呢强制到庭的一个限制。等于说呢，除了原告、被告之外呢，其他诉讼关系人呢，我们不再这么严格的要求你呢，非得践行所谓的言辞神秘主义不可。你可以在符合法律所规定的特殊例外的情况之下呢，用其他的方式呢，来代替所谓言辞的一个陈述。那最典型的，同学翻一下你的小六法。你翻到一个呢，89年的修法的重要条文，看一下305条的规定。这个305条就是最典型的呢，缓和所谓言辞神秘主义的规定。你看305条针对证人，它怎么规定呢？89年修法之后啊，305条的第一项呢，直接告诉你，证人有不能到场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可以直接到证人所在地询问。比如说证人现在身重病了，在加护病房躺着，你还叫他出来开庭，太不人道了。法官直接带书记官跑到加护病房前面去问他，反而是呢亲自到证人的住居所在地加以讯问。同样的道理也是呢，第二项，特殊情况下证人怕出庭会被灭口的话哦，你不敢来开庭没关系啦，你可以用书面公证的方式，或者第三项用书状的方式来加以呈报。因此各位，305条的1到3项很显然的学理上的特色就是缓和言辞神秘主义。只要你是原告、被告、刑事当事人以外的其他关系人的话，遇有特殊事由、法定事由呢，都准你不用亲自到庭陈述，你可以用书面公证书的方式呢代替你实际到庭陈述。这就是呢修法后呢缓和言辞神秘主义的一个法律规范。 好，这个前提同学懂了之后，很快的一分钟看一下八六年律师高考，你就晓得这个题目要考的重点在哪里了。题目的事实很冗长啊，我们简单讲，甲跟乙有一个诉讼，然后要求要传丙呢来出庭作证。好，回答下列问题。你看呢，八十六年律师107页，第一个问题问什么呢？法院是否可以仅命证人丙出具陈述意见书状，而不通知他实际出庭作证？借用这个案例评论一下，相较于言辞审理主义的采用，书面审理主义的兼采可以满足哪一项诉讼法上的要求？各位，你现在看邱老师的这个考题，你就很清楚知道他要写的重点是什么了。这个题目在旧法时代，因为他86年考的，所以如果是旧法时代的规定的话，证人一定要亲自到庭作证，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空间。所以如果是旧法时代的解法，你会得到答案是法院不可以指命证人丙出具陈述意见书，一定要强制命他出庭，贯彻书面审理主义。可是话锋一转，如果是旧题新解，依照新法修正后305条的规定的话，符合305条第一项到第三项的情形呢，法院可以例外的不必命证人亲自出庭陈述，可以用公证书或者是呢陈述书的方式呢呈报给法院，这是新法架构之下反而得到肯定的一个见解。然后第二个问号考你，借用这个案例呢说明一下，相较于这么严格的言辞审理主义的采用，书面审理主义的兼采可以满足哪一项诉讼法上要求呢？满足所谓诉讼经济，避免诉讼延宕，满足程序经济程序力的要求了。因为我们就是希望速审速结，所以才要更正这个旧法时代的弊端，不要这么严格的落实所谓的言辞审理主义。因此这些纯粹学理概念的考法呢，各位只要观念清楚的话，86年律师高考这个题目并不难懂啊。那我们就简单借这个案例，把这个言辞审理主义相关的一些重点就跟同学介绍到这边。紧接着第五点，你自己看，公开审理主义法院组织法86条规定，除了隐私的或者营业秘密的案件之外，任何民事案件都开放呢可以旁听，任何人民你只要闲闲没事干，你去法院逛一圈呢都可以坐在后面的旁听席呢聆听案件的一个审理，这叫公开审理主义。好，再来108页第六个立法原则叫自由新政主义，这就比较重要了，请同学打个星号。来，什么叫做自由新政主义呢？这一点呢跟刑事诉讼法的观念不太一样。来，你看一下定义，自由新政主义的定义啊，证据能力跟证据价值不由法律加以限制，而由法官呢自由加以裁量，这个叫自由新政主义。好，那各位注意一下，你写在旁边，这是传统通说的一个定义。传统通说的定义认为，自由新政主义，你把第一句话画起来，证据能力跟证据价值，今天特别把证据能力、证据价值这8个字圈起来。传统通说的定义叫做啊，这个证据能不能用，这叫做呢证据能力的问题啊。譬如说违法取得的，你去偷听呢，或者去偷取别人呢房间里的文书，这叫违法取得的证据。违法取得的证据有没有成为证据的资格，这是证据能力的部分。好，那么证据能力呢，我们刚刚提到过，民诉跟刑诉最大不同是，刑事诉讼法规都知道，为了保障人权起见，所以刑事诉讼法对证据能力有严格的限制。那这不用多讲，同学还有印象，刑诉怎么规定呢？违法取得的证据不能用，所以你不能刑求他，叫他呢自己承认，这个自白啊，刑求啊，或者呢不正询问，或者没有搜索票呢任意搜索扣押所取得的物品，通通不能当证据，因为他们欠缺证据能力，没有成为合法证据的一个资格。这就是证据能力这个名词的观念。那与此相区隔的证据价值， 各位要很习惯这些文言文的法学概念。什么叫证据价值啊？证据价值的定义就是这个证据影响法院新证的程度，法院是否采信这样的一个证据，这个叫做证据价值的概念。那么它的定义跟证据能力完全不一样。证据能力是比较前阶段的观念，它的定义是你有没有成为合法证据的资格。所以一个证据如果评价为欠缺证据能力，法律上的意义是根本不能当作证据，要视为这个证据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成为审判的原用的一个基础。可是什么叫证据价值啊？证据价值的前提是那一个证据可以用，确定是合法的证据，有证据能力，可以成为法院审判对象，只不过可以用的证据法官不一定相信。所以证据价值是呢，这一个证据法官信不信影响法院新证程度的一个问题。有些证据法官根本不相信，譬如说证人的证言摆明就是在胡说八道，那么法官呢可能就不加以采信。所以说加不加以采信呢，这是属于证据价值的问题啦，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好，那为什么讲这个呢？同学注意一下，传统的通说认为啊，自由新政主义涵盖这两个范围，什么意思呢？因为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像刑事诉讼一样针对证据能力有排除的规定。各位，你翻遍整部民事诉讼法，绝对没有哪一个条文告诉你下列违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使用，绝对没有这个条文。所以呢，很奇怪的现象是民事诉讼法针对证据能力完全没有任何一个条文规范。所以传统的学说跟实务怎么讲呢？民事诉讼法上证据能力的有无由法院依职权自由裁量，所以定性成为自由新政的空间。因此你上网去查早期民国60几年七十几年最高法院的判决判例怎么讲呢？通奸请求离婚，然后呢请问同学，你依照呢民法1052条通奸为理由呢请求离婚，那各位都知道通奸这种案件呢，你寄望当事人用合法的手段取得证据，这个叫不可能啊。你总不能抓你老公的奸呢还在外面敲门说老公我来咯，赶快开门，我带警察来拍照了，神经病哦。所以这种人要抓到呢另外一半通奸事实呢，几乎无法期待你用合法的手段取得证据。所以台湾民间最常见的就是自己装了什么针孔摄影机，或者找征信社区那边跟拍等等，几乎全部都是违法取得证据。你违法侵入人家的住宅呢，把人家宾馆的门就要一脚踹开进去里面呢拍照存证，当然叫违法取得的证据。问题是这个证据违法取得能不能在民事诉讼程序加以使用呢？传统的见解认为可以，为什么呢？理由就是民事诉讼法并不如刑事诉讼法般对证据能力设有排除限制的规定，所以纵然是违法取得的证据，法院仍得依个案的情形斟酌的认为有证据能力，可以采为判决的基础。所以才形成我们书上你现在108页所看到的传统所谓自由新政主义，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是证据能力的有无也由法院呢全权裁量，证据价值的高低，这个证据可信不可信也由法院呢全权的依职权加以斟酌。这就是传统的所谓自由新政主义涵盖证据能力跟证据价值的部分。但是呢，你注记在书本旁边后面最后一个单元呢，证据章节会讲到这个证据能力是否要如同传统通说一样完全委由法院自由新政，晚近的学者提出严厉的一个质疑跟批判。所以呢，针对证据能力是否仍有100%自由新政主义的适用，现在的学理上已经慢慢有反动的声浪存在。那这些反动声浪呢，后面的单元呢证据章节会跟各位做介绍，那你可以简单的注记一下最典型的在各位书上的13-4页以下，13-4页呢到这个13-9页，尤其是95年律师高考江世明老师这个题目，就是帮你整理了期刊论文里面所谓的 违法取得的证据是否要有证据能力，是否还是100%由法院自由新政。那么这个呢，其实在晚近的学说上已经开始在反动了。那各位呢，注意在108页旁边。那这个反动的细部内容呢，后面讲到证据章节13-9页的时候会跟各位详细的说明。那么呢，只是提醒你，108页我们书上这个定义呢，是比较传统学界跟实务界的一个看法。好，那么自由新政主义的定义呢，跟传统的一个类型特色呢，看完之后呢，来紧接着你再往后看，请同学呢翻到呢这个呢109页，109页看一下的内容的第4点。自由新政主义呢有一个法条的依据在222条，那你看一下222条的第2项。这个222条的第2项呢，抱歉，先看一下第3项。这109页222条的第3项啊，我们学理上称为自由新政主义的一个限制，也就是呢，法院呢看起来权力很大，但是他依职权裁量，不得违反论理跟经验法则。这是呢唯一立法者给予法官呢自由新政主义的唯一的限制，你的认定内容不可以违反论理跟经验法则了。所以你判决书不能够写说被告跟陌生女子呢深夜呢多次进出宾馆，显见两人并无任何特殊关系，你这样写就很奇怪了。前面才说他们经常深夜进入宾馆，后面居然说呢可见双方没有什么特殊的情谊关系，这个显然就跟呢通常经验法则不符。这是现行法唯一要求法院在适用自由新政主义的时候必须要遵守的一个限制。好，紧接着再看到110页，自由新政主义222条还有一个重要的条文呢，看一下第2项，89年所增订的。这个条文的特色呢很多，其中一个特色就是放宽自由新政主义的范围。放宽到什么程度呢？你看第2项怎么讲，当事人已经证明受有损害，但不能证明损害的数额或证明有重大困难者，法院居然可以审酌一切情况，依自由新政定其数额。这是邱老师主导之下很大胆很冒险的条文，虽然通过了10几年，但是实务上敢用的情形并不多见啊。但是呢，从这个呢审判实务来讲，应该要尽量鼓励法官呢用第2项后段。那邱老师为什么在89年要坚持增订这个条文呢？他是为了解决呢有一些纷争的个案，往往面临到无法举证。各位在法律概念上要清楚的厘清，有些类型的事件只不过叫难以举证，但是难以举证不代表无法举证。什么叫难以举证啊？刚刚这个例子啊，要你去抓你老婆或者你老公呢，在外面更加偷情，在外面更加害羞，那个画面哦是比较难，但是不会到完全没有办法。所以这类型的民事纷争事件，它的特色叫做难以举证。难以举证的并不适用222条第2项，222条第2项专门在处理的是无法举证。有些的民事案件类型根本存在没有办法举证的情形。什么叫无法举证呢？各位你看教科书上最常举的一个例子你就知道，譬如说非财产事件的损害赔偿。以前实务很头痛，那现在好在有222条第2项，直接给法官一个呢可以下判决的条文依据。什么叫非财产的事件往往无法举证？比如说你今天被人家骂叉叉叉三字经好了，你被骂是一个事实，然后有我们的民法规定说你可以请求精神赔偿慰抚金。问题是这种案件到法院，原告最尴尬的地方就是我能证明有损害的事实，但是损害的金额我根本无法举证，因为太抽象了。 对方骂我三字经叉叉叉，对方希望跟我的母亲发生性行为，所以骂了我这一种的很奇怪的三字经。请问你了，我的人格受有损害，到底值多少钱？要你去具体举证说，我被骂了一句三字经，我到底痛苦值多少钱呢？这个根本太过抽象，难以具体举证，所以在旧法时代，不仅是当事人困扰，法官也很困扰。我判决书到底要判他多少钱呢？不可能说一毛都不赔，可是要赔多少钱呢？我希望有一个法条的依据。那这一次刑法修正呢，22条第二项就说，哎呀，我们呢增设这个条文，让你法官在写判决书的时候呢，胆子大一点，因为你有一个呢法条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呢，证明金额显有重大困难者，或不能证明其数额者呢，法院应审酌一切的情况，直接依照自由新政加以决定。所以呢，真的无法举证，法官就依照一般的行情啊，判个3万、5万呢，到10万元之间这个数目呢，意思意思交代一下。这个就是扩大自由新政主义的范围。在金额的部分，如果你根本无法举证，我们也不要你举证了，直接法院就自由新政呢来加以形成判决的金额内容。那么这是呢自由新政主义关于222条呢相关的一些法条解释概念，我们就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这个22条第二项还没有结束，它还涉及到邱老师所谓的民事诉讼纷争类型论的一个概念。那这个细节部分今天暂时讲不到，留到第一章序论的时候专门跟同学介绍邱连功老师一些学理上的特殊概念。那今天在这个初学的阶段，同学只要简单了解有这样的一个法条的修正，还有自由新政主义的基本定义即可。好，那么接着再往后翻112页第7个原则，这也是很快的看标题就好了。当事人平等原则，这是理所当然的了。诉讼制度的设计都要兼顾原告被告双方的权益，不可以独后一方。这个兼顾双方的权益，学理上就称为当事人平等原则。好，那么这是第7个原则，很快的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那么紧接着最后的2个原则也是比较重要的，各位书上112页的事实提出主义，还有呢125页的集中审理主义。来，第8跟第9呢，这2个立法原则是民事诉讼法89年呢修正幅度最大的一个单元，也是邱老师主导之下呢很重要的一个呢制度的修正。所以呢，不仅呢法条做了全盘的翻修，那邱老师他们的文章的产量也很多，从这个89年到95年间写了不少的文章，都是在跟你阐述呢这个事实提出主义呢跟所谓集中审理主义的精神。那这个单元呢，在解释上或者各位在准备考试上有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就是请你抓重点，千万不要傻傻的去看逐条示意，因为条文的数量真的很多。事实提出主义跟集中审理主义相关的修正，从196条开始，从这196条事实提出主义开始呢，然后呢，一直到呢这个300多少条都有哦。你看一下，像113页，从196条开始到什么266、267啦、285啦、298、342、357之一等等的这些法条呢，一头拉布。所以重点就是吼，拜托你别闹吼，你不要想说呢，我有的是时间，一个条一个条文慢慢看，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因为这些条文呢，高达数10个法条呢，都跟所谓的集中审理、事实提出主义的修正有关。但是这50-60个条里面呢，重要的不超过5个条文了。绝大部分的法条都是一些配套性的技术规范，根本不太可能考你，所以你抓重点就好。而且呢，会考这个单元的一定是邱连功老师啊。邱老师的考题他也不要你去背条文，条文反而不怎么重要，重要是他要在考卷上看到你的关键字，你把他的所谓立法指导思想跟法学的上位概念，那些抽象的法律用语呢跟制度的精神写出来就好了。邱老师的考题从来也不要你去背某一个特定的条文，所以重点就是啊，念这个章节呢，知道修法的背景、修法的理论， 远比呢你各个条文去做逐条示意来的重要，因为逐条示意呢在考试的意义呢真的是不大，所以你千万不要浪费那个美国时间，还真的几十个条文呢一个条文一个条去看，真的没有必要。你要有一个全盘的体系架构，懂得背后的学理思想跟考试出来要你点的关键字，这个比较重要。好，那么呢各位书上呢第八个原则从112页开始呢，一直到第九个原则124页，我们把这20几页的内容呢浓缩起来呢，你看一下黑板上这个流程图，懂了之后呢，各位个别条文呢的研读呢，你会非常的轻松。这个第八跟第九两个原则呢合在一起呢，邱老师只是很简单的要同学架构一个观念，什么样的观念呢？邱老师说在他主导之下，我国的事实审的审理结构发生了所谓革命性的一个变动，完全异于旧法，彻底翻修旧法的制度，改成如同你黑板上所看到的事实审新的所谓审理结构。好啊，什么叫新的审理结构啊？同学要先简单了解89年前旧法的规定有什么不妥当。旧法时代饱受学界批评的就是案件经常产生所谓的诉讼延宕。这个90年东吴法也考过，还直接考你问答题，就是请问你呢，相对于旧法时代诉讼审理的缺失呢，新法呢设有如何的制度加以改善，动物法研就直接考同学问答题，所以你先当作听故事背景呢，先了解一下旧法时代的缺失，缺失有了懂了之后，你看新法的架构更有助于你理解掌握修法的重点。来啊，旧法时代什么叫做容易产生诉讼延宕，容易产生二审肥大化的情形呢？那你当然要知道旧法时代的事实审的审理结构是什么。旧法时代啊，事实审的审理结构呢，采取所谓随时提出主义。原来所有问题的起源点呢，就是旧法时代采这个理论。那什么叫做随时提出主义呢？旧法时代这个原则指的就是啊，二审、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当事人随时可以提出任何新的攻防方法、任何新的事实证据，请求法院加以审理。这种情形就是学理上所称的随时提出主义。好，讲到这边，后面各位也许不用我讲就可以自己写批评的意见了。旧法时代采随时提出主义，当然无可避免的一定会产生延宕诉讼。怎么讲呢？ 啊，我这个证人呢，奇怪，前面开了五次庭都不提出，最后第六庭法官都说要结案了，你才突然举手说，报告法官，还不能辩论终结，不能结案，因为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个证人 A 呢，之前忘了传他过来，我要申请传他出庭作证。那在旧法时代呢，法院呢都很抓狂啊，有这个证人，有这个证据，你老兄不早讲，前面开那么多庭都不讲，今天我要结案了，你突然主张这个事实证据，请求我调查，在随时提出主意的前提下，不爽归不爽，骂归骂，还是得要呢准你的请求哦，所以还是得再定一个庭期呢，传讯 A 出庭来作证。所以呢，随时提出主意，导致呢当事人在事实审呢无限制的呢任意都可以提出攻防方法、事实证据，请求法院调查，无可避免的一定会造成诉讼延宕。不仅如此，动物法言那一年还特别叫你解释。学理上的用语说，旧法的缺失除了造成诉讼延宕，还会造成二审肥大化的现象，破坏所谓我国诉讼法上的诉讼结构的概念。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造成二审肥大化，破坏诉讼的一个结构呢？各位大一，如果你有念过法序的话，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呢？所有法学序论教科书都怎么讲呢？他说吼，诉讼的结构，什么叫诉讼结构啊？诉讼结构就像金字塔，这各位应该多少在法序还有点印象。什么叫金字塔诉讼结构啊？案子应该越往上数量越少，一审可能收1000件案件，到二审只有500件上诉，到三审只剩下100件上诉。所以金字塔结构的特色就是，第一个，我希望案件往上几审越来越少；第二个特色就是呢，金字塔结构我希望案件越往上动得越快。为什么越往上跑得越快？因为我希望案件越往上几审跑的时候呢，上级审的事实证据调查的这个工作呢，可以加以减少。因为我们希望的理想诉讼结构是一审才是事实审的中心，我们希望架构一审成为事实审的中心，各种的攻防方法还有证据资料都希望在一审都能够呈现，呈现的结果将来到二审之后，二审就不用重复调查、另行调查，二审只要很机械的尽量可以书面审理这些诉讼资料，做成评价就好了。我们尽量不希望案子往上级审跑，上级审还要再重新践行调查事证程序。所以严格的所谓诉讼金字塔结构有两个意义的特色，第一个意义，案件越往上希望量越少；第二层次的意义呢，案件越往上希望跑得越快，我们希望越是上级审呢，越不用事实上去践行这些调查的程序，希望一审成为事实审的中心，所有重要的事证都在一审调查审理完毕，这是理想中的诉讼金字塔结构。可是呢，旧法时代的随时提出主义之下，根本呢不可能达成这个诉讼结构，反而造成所谓学者开玩笑的水桶型的诉讼结构。什么叫水桶型的诉讼结构构成二审肥大化呢？水桶型的结构就是吼，现在案件一审呢，各位抱歉，我没什么美术天分哦，就假设这是一个圆圆的水桶好了。现在的实际呢，案件进行的状况变成一审1000件，到二审可能还是1000件上诉上去，而且不止到二审的时候呢，案件没有减少，而且当事人呢重要的攻防方法反而都在二审提出，所以形成了二审肥大化，反而变成二审才是事实审的重心，二审才是调查事实证据的重心。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现象呢？各位，这个不难理解，你要是早生个几年后，或者你现在去问老一辈的做律师的前辈，像我们之前呢在实习的时候呢，几乎这些老律师都会教你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你有什么重要的事证，不要在一审提出，全部留到二审再提，所以变成一审呢随便打， 二审再认真打，我们律师界就流行这样的口诀。为什么叫你一审随便打，二审再认真打呢？理由很简单，以前旧法时代的策略，既然你是随时提出主意，所有重要的事证随时都可以提出，因此呢，在整个法律实务的运作上，我们会怎么想呢？如果我有一个重要的证人一审就提出了，那我阿呆，因为越早提出来的证据，你不就越让对方有反驳准备的机会？那我诉讼要赢，最好的策略就是杀你个措手不及哦。重要的事实证据呢，越到终了时呢，再把它提出，让你根本对方没有任何充裕的时间去进行防御的一个动作。所以呢，很多情形都是呢，各位看早期民事案件，你会觉得很奇怪，一审的时候，所有证人怎么都年纪不详哦，都找不到，一审传不到半个证人来问。到了二审，奇怪，这些证人突然都跑出来了，都是呢姓名年纪都很详细，都能出庭作证的。或者说有一些关键的证物，一审呢叫原告被告提出，原告被告那个票据的诉讼最扯，票据呢正本原本在哪里呢？一审问的时候呢，原告被告都说不知道，这张票的正本放哪里呢？不晓得了，可能拿去资源回收，可能不见了。一审都说不知道，二审全部都跑出来后，那个票据的正本原封不动的在二审程序都提出，反而变成二审肥大化。这个名词的定义就是，反而让二审成为案件审理的重心，还有调查事实证据、认定事实的一个重心所在，彻底的破坏了所谓金字塔型的诉讼结构，反而形成了这种圆筒型或水桶型的诉讼结构，不符合立法者当初理想的诉讼结构运作。那这些通通都是导因于呢旧法时代的随时提出主意，无限制的让当事人可以任意的提出攻防方法所可能产生的重大弊端。因此为了呢避免这个弊端起见，一方面促进诉讼避免大，二方面呢修正二审肥大化的现象，希望一审成为事实审的中心。为了达到这两个理想，所以我们大刀阔斧的重新大幅的翻修事实审的结构。翻修完的现状是什么呢？同学看一下书上。来，翻修完现在新法的架构呢，就是这两个原则：改采事实提出主义，还有呢第九个原则，改采集中审理主义。这就是新法架构的一个结论。那什么叫事实提出主义呢？各位，这个名词有够简单，刚好就是跟旧法的随时提出主义，或者称为自由顺序主义了。把旧法的这个随时提出主意改成事实提出。什么叫事实提出啊？所有的攻防方法都要在适当的时期提出。那各位看一下书上112页，民事诉讼法196条修正后的规定，就是所谓事实提出主意的一个呢基本法条依据。他说，各种的攻防方法、证据资料，除别有规定之外，应按诉讼进行的程度，在言辞辩论终结前适当的时期提出。用一个抽象的法条跟你宣示，我们不再放任你无限制随时想提就提后，你的重要攻防方法都要在适当的时期提出。如果没有在适当时期提出，同学注记在法条后面，就会产生逾期失权的效果，将来就不准你在诉讼程序中呢追加主张相关的事实证据。这就是所谓改采事实提出主义。那你看第二点，制度功能出体制的部分，这出体制部分就是我们刚刚黑板讲的，改采事实提出主义的目的是避免延宕诉讼，并使一审成为事实审的中心。等于说呢，就是呢，为了避免延宕诉讼跟二审肥大化的现象，所以才要改采事实提出主义，尽量希望你在一审就把所有的事证都提出，让一审去调查，不要故意留一手拖到二审呢，再主张新的事证，借这个手段来延滞诉讼了。这就是改采所谓事实提出主义背后的一个法理思想。好，定义先看到这边以后，请你再往后翻。 我们先把上位阶的概念谈完，再跟你讲细部的法条结构。翻到125页，为了要达到呢黑板上所讲的避免诉讼延宕，还有呢避免二审肥大化，除了采事实提出主义之外，还要再有一个配套措施，叫集中审理主义。什么叫做集中审理主义呢？这个名词跟英美法的集中审理主义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书上125页先跟你介绍英美法的集中审理主义。介绍完之后，第二个标题跟第三个标题才在跟你讲我国具有本土色彩的集中审理主义的意义。好了，那英美法的集中审理主义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法官一次只集中审理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审完了才去分第二个案件，那这是英美法的集中审理主义。好处就是呢，法官可以专心在短期间内把一个案件审理完，坏处就是呢，可能会拖延到其余案件的进行，因为一定要这个案件审完了，手边没有案子了，才会分新案给你。那我国立法者斟酌后认为，这跟我国的国情不符了，因为我们现在案件数量太多，法官的能力根本无法负荷，所以我们修正后，我们自己的集中审理主义，他怎么讲呢？所谓集中审理主义，在我国的现状，绝对不是说法官一次审一个案件，不可能啦。这个名词到了我国之后，邱老师把它改写成所谓集中审理的定义，就是呢，尽量集中在一个期日内把案件所有的争点审理完毕。所以在我国法上，什么叫集中审理主义呢？邱老师文章就说，以前旧法的缺失就是，明明是一个案子，法官可能分别开3次、4次的延迟辩论，那么每一次开庭可能只排20分钟，然后呢，审完2个争点之后，另外的争点呢，下个月再开。那邱老师说这样很奇怪，既然同一个案件有6、7个争点的话，你干嘛呢？分3个庭期，每一个庭期只审2个争点，太不经济、太拖时间了。你正确的做法是，干脆你整个早上或整个下午就排这个案件，把这个案件的6、7个争点全部审理完毕，也就是集中在一次的期日呢，把本案所有相关的事项争点都审理完毕，这样才能达到什么呢？避免诉讼延宕，促进诉讼经济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我们为了让案件速审速结，目前所想的折中方案就是，并不是法官一次只分一个案子，而是同时分很多案件，同时审很多案件，但是你在审理某一个案件的时候，尽量集中在一个期日内，把这个案件所有的事证呢全部都调查完毕。这就是我国法上的集中审理主义。确实，如果你可以贯彻集中审理主义的话，那么呢，对于整个促进诉讼、避免延宕呢，绝对是有很正面的一个影响。好，在这些上位概念之下，刚刚讲的呢是上位的立法指导思想，改采集中审理跟事实提出。那紧接着考试会考的就是集中审理跟事实提出的具体配套措施，也就是新法针对这两个原则的具体修正内容。好，这个具体的修正内容呢，同学对照一下黑板的一个呢流程图，对照黑板流程图呢，然后你顺便翻开你书本的125页。各位，你真正将来要很快复习邱老师这一套理论的话，各位，把125页的第三点集中审理主义的内涵呢，把它缩小影印，干脆贴在你的小六法上。因为考题写得到的重要条文就这几个而已，所以呢，你看一下125页第三点集中审理制度的基本内容。落落长的法条，真正在考卷上还有学者期刊文常看到的就这几个，这也是我们黑板上这个流程图呢要稍微跟同学介绍的一个部分。来啊，它的程序怎么跑呢？首先请你看到黑板上新法修正的第一个特色就是呢，增订所谓书状先行的程序。那这个在各位书上125页的刮胡四书状先行程序250267，你下课有空自己翻一下法条就好了。那250跟267这个书状先行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呢？ 来，这个名词很简单，各位懂了之后呢，就永远跟着你。写考卷，请你切记，写考卷你只要写专有名词，写书状先行四个字就好。那我们等一下跟你讲解的是白话文概念的解释，这里倒不需要在考卷上一一呈现，反正作答简明扼要，把关键字点出来，改考卷就知道你懂了。好啊，什么叫书状先行啊？楚老师讲的很有道理，他怎么说呢？你这个程序要跑得快。各位思考这个心法很简单，反正你就记，所有制度的设计都是为了达到促进诉讼、避免延宕，还有呢避免二审肥大化这样的一个立法上位概念。所以在这个上位概念之下，邱老师怎么说呢？他说，请问同学，案子要跑得快，要怎么样才会快呢？跑得快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尽早让双方当事人跟法院厘清诉讼关系。什么叫尽早厘清诉讼关系及本案争点呢？邱老师的文章就说，旧法时代最大的弊端就是第一次的开庭期日形同虚设。确实啊，各位，如果是89年前旧法时代的话，法院第一次的开庭通知书真的是浪费大家时间。你去看，他会排说第一次开庭只排个5分钟、10分钟给你，为什么呢？因为旧法时代，通常实务的运作，第一次定庭期呢，都只是一个交换书状的庭期，因为呢，法院就当庭把起诉状的善本呢交给被告，说被告啊，这是原告告你的起诉状，你拿回去研究，看看什么意见呢，在据状向法院来呈报。这是早年呢旧法时代饱受批评的一个现象。你千里迢迢的把当事人叫来开庭，只是为了交换书状，只是为了跟被告讲说啊，这是原告的起诉状的善本，你带回家研究，有什么意见在下次开庭前写状子来呈报。啊，两个人大老远跑来开庭，拿了一份书状影印本呢，签个名，拍拍屁股就走了，浪费大家的时间，还造成延宕诉讼。你的第一次庭期形同虚设，根本没有任何实质审理的功能。所以你要求快，就是尽量避免这种浪费时间、浪费生命的事情。所以怎么避免呢？邱老师就说，我们呢第一个配套措施就是定期日之前先践行书状先行的程序。为什么呢？在我正式定开庭期日之前呢，我一定要求你们双方做书状交换的动作。法院先把原告起诉状的善本寄给被告，然后命被告10天内提出答辩状到法院以及对照。我们一定等到呢两造双方的书状都交换完毕，起诉状跟答辩状呢互相交换，让原告、被告、法院知悉之后，等你们所有状子都到齐了，法院才指定第一次的开庭期日。那这样的制度优点就是呢，透过书状先行，可以尽早让三方的诉讼主体，就是法院、原告、被告这三方的诉讼主体呢，尽早厘清诉讼关系跟本案争点。确实啊，大家都先看过起诉状，看过答辩状，大家才了解说哦，原告主张的重点，还有被告反驳答辩的重点。只有书状先行，让双方当事人都了解彼此主张跟攻防的重点之后，这样呢，案情的全貌跟轮廓及早厘清之后呢，本案争点也能够及早厘清，这样有助于后续呢促进诉讼经济的一个审理。确实如此，否则叫人来开庭呢，被告根本搞不清楚原告告他什么，那这种情况之下如何进行审理的程序？所以在定第一次审理庭期之前呢，先践行书状先行的程序，目的就是为了让三方主体呢尽早厘清诉讼关系跟本案争点，以利后续诉讼进行。好了，那么书状先行完之后，紧接着就进入到准备程序。那么准备程序的部分呢，就是各位125页看到的刮胡一、刮胡二呢， 刮胡山这些的文字呢，就是最典型的呢所谓的准备程序呢其日的配套措施。来，什么意思呢？准备程序，各位看字面就知道，这是熊老师花最多篇幅在讲的，一二试呢都曾经考过，所以呢同学这类型的考题重点就在这边。熊老师很得意说，他这一次新法修正的重点叫强化准备程序的机制。什么意思啊？这种的诉讼运作，照理来讲，只要你有办过实务案件，有实务经验之后，不用我们跟你讲，你就自然而然懂了。可是在座各位大部分都年轻人哦，没有上过法院，所以还是得把这个目前诉讼的流程、游戏规则简单给你介绍一下。何谓准备程序呢？邱老师的概念就是啊，法院发开庭通知书，我们把开庭的期日分成两种，所以你将来接到法院的传票就看清楚，如果它上面写的本件行准备程序，那就是呢那一天开庭行的是准备程序的一个期日，那如果开庭通书写延迟辩论的话，那一天才是进行延迟辩论的期日。这两个名词差别在哪里呢？这是邱老师很得意的设计，他说吼，为了促进诉讼经济，速审速结，所以他发明了一个理论，很有道理。他怎么讲的？他说，请问同学，案件要跑得快，有什么样的前提之下案件才会跑得快呢？邱老师就说啊，案件要跑得快，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进入本案实质审理的争点越少，案件跑得越快，然后要求法院调查的事证越少，案件也跑得越快，这是理所当然的。你想，一个案子有十个争点，要传二十个证人，这个案子可能跑得快吗？不可能。可是相反的，一个案件如果只有两个争点，传三个证人的话，这个案件绝对跑得快，一个下午就可以审理完毕了。所以邱老师就话锋一转说，案子要跑得快，重点就是进入本案审理的争点跟要求调查的事证越少越好。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正式进入延迟辩论审理前，一定要先行准备程序。啊，什么叫做准备程序啊？顾名思义就是呢，这一个开庭的期日不进行任何实质的审理，不进行任何实际的审查辩论的动作。就我们刚刚讲这个上位概念，所以呢，准备程序最主要做两件事。邱老师文章怎么讲呢？最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法官要会同双方当事人呢进行协议简化争点的动作，因为当事人有时候状子写的拉里拉扎，他本件诉讼人跟你主张十个争点，要求传二十个证人，那法官可以在准备程序期里面呢践行所谓的公开新政，邱老师的理论怎么讲呢？因为你们之前书状先行过，所以法官已经能够掌握案件的全貌跟轮廓，法官知道原告起诉的重点，也知道被告答辩的重点主轴。既然书状先行了，法院跟双方当事人都很明白清楚知道本件的轮廓跟重要的争点了，所以进入到准备程序的时候，法官就先搓圆仔汤。搓什么圆仔汤呢？法官就适度公开新证，表明法律见解，并且行使阐明权。阐明什么东西呢？法官就说啊，这个案子我都看完了， 我觉得这个案件的争点只有三个，原告虽然列了十个争点，但是会影响法院判断的只有三个争点。那么呢，借由公开新证表明法律见解的一个前提之下呢，阐明当事人，希望当事人能够限缩本案审理的范围。法官都已经讲白了说，你这个案件十个争点，其他七个都是废话，根本不影响法院的判断，只有三个才攸关构成要件，诉讼标的存在与否啊，你们要考虑呢，限缩争点就是那三个，这样将来法院审理起来比较快。所以准备程序如果可以充分的落实到协议简化争点的动作，当然对后续案件的审理进行呢，绝对有加分加速的一个作用。除此之外，准备程序第二件要做的重要事情就是决定各种证据的调查顺序。你协议简化完争点呢，这个争点是个广义的概念，所谓的协议简化争点，这个争点的范围很广，包括了事实证据、法律见解的争议等等都算。所以在协议简化争点的程序里面呢，如同我们刚讲的，原告可能列了十个争点、十个事实要请求调查，法院劝他浓缩成三个跟本案有关的就好了。那么浓缩完之后呢，紧接着就是决定各种证据的调查顺序。你前面很乖很听话，你呢十个争点浓缩成三个了，然后本来你要求调查事实证据有二十个，可能你要求传二十个证人啊，经过法院小以大意之后，法官认为这二十个证人呢代证事实同一件事，既然二十个人在现场看到同一个车祸案件的话，那是不是吼挑其中一两个代表呢，一两个站比较前排的证人呢出庭作证就好，没有必要把当天在场的二十个人全部传过来问。决定各种证据的调查顺序，你们前面简化愿意同意只传两个证人，证人 A 跟证人 B 谁先问，决定各种证据的调查顺序。调查顺序决定之后，比较方便将来诉讼程序的进行，那甚至可以在必要时呢，得由受命法官先行调查，也就是不需要等到延迟辩论开庭当下，再准备程序就可以先调查了。那么准备程序呢，可以先由受命法官调查呢，这个呢各位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呢，《民事诉讼法》270条，这条文是邱老师文章经常出现的。那也花三分钟简单跟同学讲一下，免得你完全不晓得这个实务呢运作的游戏规则。来，各位看一下270条，有一些诉讼实务上的用语跟专有名词，请你注意一下。来，270条说，行合议审判的案件，法院在必要时可以指命一人为受命法官行准备程序，所以准备程序可以仅由一人为受命法官加以进行。那第三项告诉你呢，受命法官在特殊情况之下可以先调查证据，就黑板上这个体系表讲的，准备程序就可以先做部分证据调查了。下列这四款情形呢、啊？好，这个条文呢，一个很简单的重点就是呢，你了解诉讼运作的实务，民事案件通常是行合议审判，由三个法官组成合议庭了、啊。这一点跟刑事案件一样，反正就是在三个法官呢组成一个合议庭呢来审理你这个案件。可是各位都知道，法院的编制员额有限，如果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案件全部从头到尾都三个法官呢实际审理的话，没有这么多人力负荷。所以我们实务上有一个很变通很偷懒的方法，什么偷懒的方法呢，只有在延迟辩论的时候才要三个法官坐在上面行辩论程序。那么呢，如果是先前的准备程序，为了减轻法官的负担，偷懒起见，准备程序呢可以由一人为受命法官行准备程序。法条虽然是说必要时得以停员一人为受命法官，但你现在去看所有实务的运作呢， 民事案件的几乎准备程序都是由受命法官一个人做，因为大家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呢，每次开庭都要三个人坐在一起，很耗时间的吼。所以准备程序通常都是由一个指定的法官，受命法官来行准备程序。那通常行准备程序的法官，最终也是实际写判决书、制作判决书的法官了。那这个叫受命法官行准备程序。那第三项我说，受命法官在准备程序的时候，例外的还可以先行调查证据，因为本来调查证据法律的辩论是应该留在言辞辩论程序，由合议庭的三个法官共同参与呢，才方便形成新证。可是立法者在89年修法呢，却设计一个比较便宜的手段。什么便宜的手段呢？如果说呢，特殊符合法定要求的前提下，受命法官一个人可以先在准备程序调查证据，这个规定严格来讲很不好。所以89年邱老师他们呢修法通过之后呢，就很多的学者写文章批评，不好的地方在哪里啊？270第三项严格来说违反我们刚刚讲的直接审理主义，因为呢，立法者希望说调查证据在言辞辩论程序再调查，理由就是合议庭三个法官都在场的前提下，三个法官直接参与证据的调查呢，比较临场感，三个人都有参与，比较容易形成新证。那你现在呢，只让受命法官一个人行调查证据，那将来在辩论的时候，剩下的两个法官都只能看卷宗资料。譬如说你在准备程序就先准这个受命法官询问证人的话，那证人讲话只有受命法官有听到，审判长呢跟这个陪席法官都不在，所以呢并没有直接接触这个证人呢，很难期待他们可以具体形成新证。所以有学者批评说呢，不应该允许准备程序由受命法官一个人先行调查，否则不但违反直接审理主义，也架空了所谓审判长的一个职权了。因为毕竟其他两个法官都没有直接接触这个证人，那么到时候呢，他们要如何的去判断证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这个恐怕呢，在一些呢法理的基础上会有问题啊。但是骂归骂吼，没有改之前，现在真的是人员编制有限，为了求案件迅速进行期限，270第三项就是有这种例外情形之下，可以得由受命法官呢先行进行调查证据的一个规范。那么同学简单注意一下270条的第三项。好了，那么争点都协议简化完，证据也都呢调查顺序排好了，甚至有些证据呢法院都先调查完了之后，最后当然进入到言辞辩论的程序。那言辞辩论这个程序呢，就是进行实际的辩论及攻防。要调查什么证据，要问什么证人呢，原则上都是在言辞辩论期日呢实际的进行证据调查。不但实际进行证据调查，也实际呢就本案的争点提供法律意见的一个辩论，双方当事人畅所欲言，针对调查证据的结果呢，还有争点的法律意见呢，你呢尽其所能的畅所欲言呢，发表你对本案的一个看法，做实际辩论攻防动作，这是言辞辩论期日呢所要做的事。那刚刚提到过，为了贯彻呢所谓呢集中审理的精神，尽量呢定一次的辩论期日就把案件终结了。这案子的三个争点、两个证人呢，全部集中在那一天一个下午，专门审理这个案件，把跟你这个案件有关所有争点跟事证的调查，还有调查后呢双方当事人意见的陈述，全部集中在一次的期日呢来辩论完毕。贯彻所谓集中审理的一个精神，那么这就是言辞辩论所要进行的事项。那辩论终结，当然就直接宣判。宣判之后呢，一审程序呢就到此尘埃落定。那么这是呢修法后架构事实审的一个重心呢，一审程序的流程，先进行书状先行，再进入准备程序，最后呢再进入到言辞辩论。透过这些制度缓缓的相扣呢， 搭配上事实提出主义跟集中审理主义的架构，这样才更能够达成所谓促进诉讼、避免诉讼延宕以及避免二审肥大化，使一审成为事实审中心，才有办法达到这样的理想跟制度了。好，那中场休息前各位再补充一个条文就好，来你翻一下276条，这也是呢这一次新法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法条。276条呢，学理上称为呢事实提出主义的具体化的规范。那什么叫具体化的规范呢？呼应到我们黑板上这个流程图啦，再呼应邱老师刚刚的理论。反正邱老师强调的重点就是呢，我呢攻防方法一定要求你在准备程序做协议简化的动作，所以你在准备程序协议简化后的事项，将来当然不准你反悔。你都已经答应我们就是协议简化成这三个争点了，你就不要给我变卦，跑到延迟辩论突然冒出第四个争点、第五个争点来延宕我们的审理，不准。所以一定要给准备程序有施权的一个效力。因此同学看276条怎么讲，这个法条白纸黑字就告诉你，没有在准备程序主张的事项，这个主张的事项呢是很广义的内容，也就是没有在准备程序协议所简化的争点或列入调查的证据，凡是没有在准备程序的列入的事项，除有下列3-4种例外情形之外呢，在延迟辩论时不得再主张，典型的预时提出的一个施权规定。你这些攻防方法、事实证据、重要的争点，如果没有在准备程序列入协议简化的范围内的话，将来就不准你在延迟辩论期日放马后炮，要求重新增加这些争点或重新增加事实证据的调查。只有呢落实276条，结果才能严格的避免所谓的诉讼延宕。所以276条整个理论的架构上，它是一个事实提出主义的具体化规定。你没有在准备程序呢事实提出的这些事证争点，将来就禁止你在延迟辩论呢更新主张，除非你有法条所列的4种例外情形。那其实这4种例外情形呢蛮抽象的啦，某种程度是保留给法官个案认定的空间。所以像那个第4款所谓的不准他提出显示公平，这个在解释上就保留很大的弹性空间，让法院呢个案的来加以认定。好，那么这就是一审程序呢准备程序呢相关的一些概念呢，我们简单的跟同学呢介绍到这边。那剩下的部分呢休息过后呢下段时间我们再接续着来看。 请问看林之成同学在吗？ 我在